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讲到的主题是我们要赞美。那我要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你上一次非常雀跃、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赞美神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非常兴奋、雀跃、开心、真心、真诚的赞美神是什么时候？是刚刚吗？还是 N 年前？对很多人来说，特别是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可能在初信主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甘甜，然后什么事情都可以赞美主、感谢主，很容易都可以对神发出真诚的感谢跟赞美。但是很多人的经验是，信主久了，那基督徒的生活不知不觉就剩下很多的责任、重担、压力。哎呀，神要我礼拜天来聚会，哦，好好好，去去去。那初信的时候那一份单纯的喜悦跟赞美好像就慢慢的消失了这样。那即使我们脑袋知道，哦，我们要赞美神，因为圣经这样讲嘛，辅导也都这样教，但是却比较难真心的去赞美他。但是我们感谢神，诗篇其实是我们赞美神最好的指引。圣灵感动诗人写下诗篇，教导我们怎么赞美他、敬拜他。所以盼望透过今天诗篇113篇，我们可以很喜乐的学习怎么来赞美神，并且我们也思考在我们生命中有哪一些因素拦阻我们来赞美神。今天经文有两个重点，第一个，神配得赞美；第二个，为什么神配得赞美。读诗篇有一个小要领，就是呢，我们透过读诗篇，我们要学习上帝有什么样的属性。当诗人赞美上帝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我们要看见这些什么什么什么背后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比方说诗篇13篇这里提到，好，上帝是有没有生育不能生育的妇女，她成为许多儿女的快乐母亲。那我们的重点并不是说，哦，一个不孕的妇人信靠上帝，啊，就一定会生小孩，这不是她的重点。重点是这位使不孕的女人生小孩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怎么样值得我们赞美和信靠的上帝。好，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配得你的儿女、你的百姓用尽我们的一生，用尽我们所能够发出的言语来赞美你，因为你配得。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早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要承认我们实在是不义，实在是罪恶的。若你就察罪孽，有谁能够站得住呢？没有。但是谢谢你，在你有赦免之恩，主，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的罪孽都像风一样把我们吹去。但是谢谢上帝，你赐下这唯一的中保，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靠着他，靠着他为我们所流出的血，我们所做的，我们所献上的，可以蒙你悦纳。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劳，乃是靠着那为我们而死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的道在今天能够向我们显明，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你有多好，你多么恩慈，以至于我们可以打从心里的献上赞美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让我来念这段经文，我念新译本，诗篇113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现在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都该受赞美。耶和华高过万国，他的荣耀超越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他俯首垂顾天上和地下的事，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和权贵同坐，就是和他子民中的权贵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成了有许多儿女的快乐母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让我们先为赞美来下定义。从诗篇113篇来看，赞美神很简单，就是诉说神的美好， 上帝有多好，我们把它说出来，这就是赞美。那当我们喜乐的宣告神有多美好的时候，就是在赞美神。那我要请大家再想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曾经赞美过任何的对象？你有没有曾经赞美过任何人或者是一些事情这样子啊？你是真的打从心里的觉得他好，然后赞美他，有吗？我相信一定有。那你再想一想，当你赞美他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如何？我好痛苦，我要赞美你。我想应该不会这样子。我们不是像金正恩的部下，好像不赞美他就会被他枪毙这样子，所以一定要行礼如仪的赞美他。我相信当我们在赞美某些人的时候，应该理论上是打从心里也觉得他好，所以我们赞美他。例如你选到一堂课，然后老师教得很认真啊，清楚有条理，给分又很甜，然后你上完课就迫不及待跟同学说，哦，那个老师哇，分数好甜哦，好棒哦，都不会想翘课哎，就赞美那个老师。相信一定有这样的例子。那你是否也有曾经觉得上帝真的非常好，所以你迫不及待的想要赞美他，告诉你身边的人，说上帝有多好多好，这就是赞美。113篇第一节很直接说，你们要赞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看到赞美神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赞美神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它不是一个 optional 的事情，不是我们感觉好才做的事情，而是神的命令。既然赞美神是神的命令，那么当你根本就不想赞美神，当你很少赞美的神的时候，你是在违反神的命令。你需要慎重来思考，为什么你会不愿意赞美神。第二节说，耶和华的名应当称颂，从现在直到永远。换句话说，神要你我用我们一生之久的时间来赞美他。在你人生的每一个时刻，从你真的得救重生悔改信主的那个时刻开始，无论是你惬意也好，无论你在低谷也好，他都配得你的赞美。就算你不想赞美他，他仍然配得你的赞美。就算你不赞美他，你在得罪他，但是他仍然爱你。耶稣已经为你死了，光是这一点就值得你赞美他。另外一个角度，其实神在永恒以前拣选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最终极的目的，其实是要我们来赞美他。我鼓励大家回去之后，你可以自己读一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这样说，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个句子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出现了很多次。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用一个很长的篇幅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罪人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包括神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始终有许多的瑕疵污秽罪恶，神若要救查我们，没有人站得住。但是神竟然愿意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被他看为无瑕无疵无罪。神在基督耶稣里收纳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原本在罪恶中，我们与神为敌，我们做神的仇敌，我们不愿意顺服神，我们不愿意讨他喜悦，我们不愿意承认他存在，不愿意承认他的伟大。然而神他却愿意呼召我们来信靠耶稣，在耶稣里使我们原本做他仇敌的可以成为他所爱的儿女。神让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何等的罪恶污秽，但是神的灵竟然住在你的里面。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真实的体会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上帝竟然以厚恩待我们，难道这不能够叫我们对神发出真诚的感恩吗？一个真正体会福音、真正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人，赞美神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表现。当我们觉得赞美神很难，不太愿意赞美神的时候，很有可能是我们没有体会我们多么的污秽、败坏、罪，而神对我们的恩典有多么的大，以至于我们是冷漠的。第三节，诗人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都该受赞美。这意思是说，在任何的地方， 任何的地方，神都配得你我的赞美。神在天堂配得赞美，神在地上也配得赞美。在你觉得最快乐的地方，他配得赞美；但是在你觉得最痛苦、最艰难的处境里，他仍然配得赞美。这让我们想到保罗跟希拉，当他们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得罪了当地人，断了当地人原本哇可以发财的一些机会，所以他们就被打、被下到监里、被逼迫。这是非常窘的处境，他们为了神努力的传福音，但是却落着被关的下场。但是使徒行传说，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仍然祈祷歌颂神，他们认识神，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即使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哦，后来啊，他们就被超然的上帝拯救他们出来，但这是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但是我相信当他们被关的时候，他们并不确定到底之后上帝会如何的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只知道，主啊，就算我被关被打，但是你仍然配得我赞美，因为你对我真好。所以他能够赞美神，盼望保罗跟希拉赞美神的心也是我们赞美神的心。赞美神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会自然有的表现。我不知道对你来说，当你想到圣灵充满这四个字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但在以弗所书5:18-19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全本圣经里面关于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最清楚、最直接的经文，应当是我们思考圣灵的工作最重要的经文之一。5:18-19，保罗这样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保罗先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后面讲了许多被圣灵充满会有的表现，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在我们一个教会群体里面，基督徒之间，我们彼此赞美神有多好。这里让我们看见唯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才会赞美神。这样，因为我们天然的本性、我们的罪性，我们是 self praising， 我们是会想要高举自己、荣耀自己、赞美自己，而不会想要赞美那位真正配得赞美的神。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何等软弱无助。弟兄姐妹，当你在主日敬拜，你觉得哦，我的 feel 真的不太想要赞美神的时候，你要感谢神，因为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你知道若不是圣灵的工作，你没有办法赞美神。你知道连我们要赞美神这件事情，我们都需要神超然的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否则我们仍然是自我中心，没有办法赞美神。所以当你发现你没有办法赞美神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承认呼求，主啊，我实在没有办法赞美你，求你给我一个赞美你的心。圣灵感动诗人写下许许多多的诗篇，教导我们如何赞美歌颂我们的神。因为神清楚我们的罪，常常叫我们对神冷淡轻忽。我们常常对神以外的事物非常的兴奋，选举快到了，哇，我喜欢的候选人好像民调特别高，我好兴奋哦。但是我们也为着神住在我们生命中这件宝贵，比我不要讲谁，比哪一个候选人当选还要值得我们兴奋开心的事情而感到兴奋吗？我们很容易把神对我们的好视为理所当然，神的恩典慈爱不再那么感动我们，我们也就很少甚至不太赞美他。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你会赞美任何人，那么代表你觉得这个人有值得你赞美的地方。但是我要说，神比你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够赞美那最好的人还要好。神比你在这世上所能够赞美最配得你赞美的人还要配得你的赞美无限倍，因为他是神， He's a good God。 讲到这里，我也要澄清一个观念，我不希望大家觉得赞美神好像是一个哦，上帝是一个暴君，然后他就是想要成天看着他的儿女们，哇，要讲很多他的好，很多他的好，很多他的好，啊，就算我们多么不心不甘情不愿，我们都要一直讲上帝你有多好，上帝一定有多好。不希望大家对于赞美神有这样子的观念。但我念两段经文给大家听。诗篇63:5，诗人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 来赞美你。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七节，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得过的一些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这两段经文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对神的赞美跟我们的喜乐是不冲突不切割，是必须同时存在的。神不是暴君，神不是让我们像拍马屁一样的来赞美他，不，神要我们真正的体会我们赞美他的内容。当我们真正体会他的美善、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信实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是兴奋的，应该是感恩的，以至于我们的赞美是随着我们感恩喜乐的心。当你真正明白体会他的属性的时候，你应该会自然而然的赞美他，而不单单只是有外表的形式，只有言语的赞美，而没有内心的雀跃。讲更直接一点，其实我们都是神的属性的既得利益者，若不是神的恩典慈爱，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亲近他；若不是神的掌管保守，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平安的度日；若不是神他赐下爱子耶稣，我们没有办法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神各样美好的属性配得我们赞美，因为我们都是受益者。所以我盼望今天讲到结束之后，大家可以真的思想你上一次赞美神是什么时候。如果是很久以前，那么求主帮助你可以思想，到底是什么人事物拦阻了你来赞美他。求主给我们一个雀跃赞美他的心。我记得我大四的时候，我大四的时候跟我现在的太太交往，现在太太是我当时的女朋友，那我印象就很深刻，那时候刚交往，所以啊就每天都想着她嘛，所以每次赞美的时候都在想着我女朋友、哦、多好，跟她在一起有多开心这样子。我想这很正常，但是正常不代表是对的事情。对，所以真的我为你们祷告，盼望你们为自己祷告，为彼此身边的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能够真心的来赞美他，因为他配得，上帝比起我的女朋友还要配得我的赞美跟注意力。第二个重点，为何神配得赞美？要能够打从心里来赞美神，我们需要对神有正确认识，否则我们赞美什么呢？当我们在唱诗歌说赞美主啊赞美主、我们心里面真的知道主有哪里的好值得我们赞美吗？我打个比方，如果我从来不认识浩泉，我也从来没有听过他，我从来不知道浩泉是谁，然后我一第一次见到他面说，哇浩泉你真的是好棒、哦、看到你真的是让我心雀跃啊，哇浩泉能够看见你是我一生最大的福分，其实这很虚伪对不对？对，是很虚伪。所以同样的，我不知道大家信主多久，但是盼望我们信主越久，我们是从圣经里面，从我们生活的体验中，我们真心的觉得、哦、上帝真的值得我赞美，上帝真的好棒，对我真好这样子。这需要你的努力。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平白无故掉下来这样，而是我们需要殷勤的查考神的话，我们需要在生活中留意他奇妙的作为，留意他对我们的恩典。最小的事情，包括你上厕所能够上得很顺畅，神也值得你赞美。大家，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能够顺利的上厕所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有很多小孩生下来是需要医生帮他动个手术，不然他会没有办法好好上厕所，会毒素浓度过高致死这样子。所以，连我们在厕所里面，我们用力的把我们要排出来的东西排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们都可以赞美神啊！你对我真好，你让我有健康的身体。真的，虽然这例子比较粗俗，但是是提醒我们在最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发现神多么值得我们赞美他。怎样我们赞美他，不是只有形式，不是只有言语，而是口唱心和。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十九节那里讲的，让我们可以口唱心和的赞美神， Praise him with all our heart, not only our mouth, not only our words, but our heart. 诗篇113篇告诉我们，上帝有两个重要的属性值得我们赞美他。第一，就是第四节所说的神的伟大和荣耀。第四节说耶和华高过万国，他的荣耀高过诸天，他的荣耀值得我们颂赞他。第二个部分，五到九节，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分别来看这两个。神的伟大和荣耀以及神的恩典和怜悯，这两个属性是基督徒所信仰的神非常重要缺一不可的属性。 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神他只是高高在上，他统管万有，他蛮有能力，但是他却没有恩典，没有怜悯，你觉得这样的神对你来说感受如何呢？我们无法亲近他，我们无法享受跟他的关系。更糟糕的是，如果神真的是伟大、圣洁、荣耀，但是我们却是污秽、罪恶、得罪他的，那如果神他不是慈爱、不是怜悯的，最惨的是我们这些罪人没有得救的盼望。反过来讲，如果神他只有恩典、怜悯、慈爱，但是他却没有全能统管万有，那么又会怎么样呢？这样的神可能会让你觉得，哦，好安慰哦，神拍拍我的肩膀哦，然后哈格哈格，让我觉得很被同理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信靠依赖他，因为他只是一个无能的好好先生。这样的神他带给我们的安慰可能不会比我给你的安慰好到多少这样，因为这样的神并没有统管万有，这样的神并没有能力改变你的处境。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神两边的属性都有，他既是全能的，既是统管万有的，同时他也是恩典慈爱，乐意亲近我们，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伟大荣耀，所以他配得我们赞美。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世上最强盛的国家民族都不足与神相比。请大家想一想，你觉得世界上目前哪一个国家是你觉得最强盛的国家？不要跟我说 ISIS 这样子，我就知道。假设美国好不好？我们假设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怒海劫》。怒海劫，它电影就是描述，有一艘商船，它被索马利亚海盗挟持这样子，按照商船刚好上面都是美国人。有时候觉得当美国人真好，被绑票的时候，海豹部队就会出动来救你这样子。所以那部电影就是描述这个船长，他为了拯救其他的船员，所以他自己愿意去当那些歹徒的人质这样。所以这些歹徒呢，就把船上的救生艇开走了，然后把船长一起抓走这样子。然后海豹部队就来了。然后海豹部队他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因为这些歹徒他们不愿束手就擒，他们不愿意投降，所以海豹部队派出了三个狙击手，他们任务是要在海上颠簸的环境当中同时击毙救生艇上的三个海盗，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个失手，因为如果只打死两个，另外一个没有死，那这个没有死的就会把人质干掉。那所以这部电影的情节后来就描述到，哇，三个同时瞄准了，指挥官一声下令 execute， 就三个歹徒都被击毙了。当然这不是一件值得我们开心的事情，但是我要说的是，美国这个强盛的国家，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他们愿意耗费最大的金钱来拯救他们自己的国民，他们海豹部队是出动，我觉得那个花的钱可能都比歹徒要的赎金还要多了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觉得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它的科技、它的经济、它的强盛值得我们哇哦，那么其实神更配得你哇哦，因为世上的人用他们的智慧所创造的科技、他们的经济发展，不也是那位伟大充满智慧的神所赏赐人的智慧而有的吗？所以如果今天你觉得哪一个国家真的是很厉害，那么你要觉得神更厉害。第二个，神的荣耀高过诸天。我相信大家都有踏青，都有郊游过，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这辈子看过最令你惊叹、最令你感到目不暇及的自然风景是什么？是美国大峡谷吗？还是花莲？是阿里山上的星星吗？我不知道是什么。如果这世界有任何一个角落的风景值得你的眼目在那里停留超过十秒钟，让你发出哇哦的惊叹，那么这位神更值得，这位神更值得。世上的一切都应该让我们能够赞美神，因为诸天都诉说神的荣耀。因为罗马书第一章说，神他的大能和永恒的神性都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向人显明，叫人无可推诿。人透过神奇妙伟大美好的创造，就对神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但是我们的罪性却常常让我们只是专注于神他美好的创造，而忽略了那更美好的创造主。 你最大的兴趣是什么？你可以想一想。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非常喜欢看棒球，他们爱棒球，他们没有看棒球吃不下、睡不着，到一个程度，他们真的很爱棒球。但是我常鼓励他们说，你这么喜欢棒球，很好，没有问题，感谢上帝让你有这样的兴趣。对，但是我也鼓励你，哇，当你看到一个打者，他能够在一颗球时速投手投出来超过150公里的时速，还能够将他打出去，而且打全垒打的时候，你不只是赞叹这个打者很厉害，你更要赞叹那创造这位打者，他有这么厉害的肌肉、敏捷的、精确的能力来赞美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因为神的创造太美好了，所以就忽略那位创造的神。又或者，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受罪恶影响而有许多丑陋污秽事情的时候，我们感到失望灰心，但是却忽略了那位统管一切的上帝。即使这个世界在动摇，即使这个世界在抵挡耶稣，即使这个世界对于基督徒传福音是非常的不屑的，我们现在挫折沮丧的情绪当中，但是我们却忘了这位神仍然是作者为王。所以无论是顺境逆境，无论是神让我们经历他美好的创造，或是神让我们在低谷当中受痛苦，我们都不要忘了上帝始终是看顾保守我们配得我们赞美的神。当你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掌控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赞美神的全权，因为你没办法掌控的事情仍然在上帝全权的掌管预定当中，为了你的好处。当你体会自己是罪恶污秽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谦卑认罪悔改，但另外一方面你赞美神的圣洁，说神啊，你真的跟我不一样，还好你是完美无瑕圣洁的，还好你跟我不一样，还好你不会犯罪。当你享受鸟语花香，观看满天星斗的时候，赞美神的创造，因为如果没有神，这些不会存在。当你觉得这个世上不公不义，你很愤怒的时候，赞美神的公义，因为唯有在神里面有全然的公义，唯有当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那是我们所期盼的，才有全然的公义。当你犯罪的时候，赞美神的怜悯，因为神仍然以恩典待你，从现在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神都配得我们的赞美。五到九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这里讲到神高高在上，但却自己谦卑，愿意观看照管地下天上的事。我们可以想一想，民间信仰的神，不管是妈祖、土地公，其实你不会看到任何一个民间信仰的神他很在意你，他愿意跟你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你不会看到的。民间信仰的神跟人基本上就是一种利益的输送，你给他香油钱，他给你好处啊，如果你给他香油神，他没给你好处，就换一个拜，就是这样。民间信仰的神，你不会看到这个偶像很在意的。但是感谢神，那位自由拥有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让我们看见他是在意我们，顾念我们，他在乎你的事情，他在乎你的事情，甚至比你自己还要在乎你的事情，最小的事情神都在意。所以如果你的脑袋、你的肉体、你魔鬼告诉你啊，上帝不在意你啦，你在痛苦啊，上帝不在意你，不要相信他，你要相信神的话告诉你的是，他统管万有，但是他仍然在意你最小的事情。我们可以想一想，大家都有读过书，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学校校长的时候，学校已经有校长了，对不对？如果今天校长特别打一通电话来关心你好不好，指明浩全，我是随便讲九龙高中的校长，你好不好，你们那个班上老师有没有欺负你，同学有没有欺负你，有的话告诉我。校长打一通电话给你，你知道校长日理万机，他打一通电话给你，你一定会觉得哦，校长好在意我，他那么忙竟然还想到我。同样的，上帝在意你，如果校长在意你尚且让你觉得很温暖很被爱，那你更要想到上帝对你的在意，对 对你的顾念，岂不比校长更来得令你兴奋，更来得令你感到开心？伟大的神竟然愿意谦卑虚己的关心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这也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大家读约翰福音，我相信大家知道这个故事。耶稣他为他的门徒洗脚，在当时洗脚这件事情是只有仆人奴隶才会做的事，但是耶稣这位神的儿子高高在上，满有荣耀，有神的形象，但是竟然愿意做人世间这么卑微只有奴隶在做的事情。所以连他的门徒被他洗脚都觉得何等的诧异，觉得难以置信，说夫子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洗我的脚？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耶稣，他乐意为我们洗脚，乐意服侍我们。不但如此，耶稣更用最卑微的方式，最羞辱的方式，他顾念我们的灵魂是否得救。所以他用最卑微的方式，最羞辱的姿态，死在十字架上，身上没有穿着衣服，被人羞辱，言语上的羞辱，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什么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卑微羞辱更能够向你我表现他对我们的在意和关心呢？第七节第八节，对诗人说，神从灰尘里抬起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以本国的王子同坐。这经文也让我们可以联想到圣经里面一些本来很卑微的人物，在上帝的保守之下被升高。例如约瑟，他因为自己很白目，然后就被哥哥们很嫉妒他，所以就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这样子。但是上帝升高他，使他成为埃及的宰相。想一想大卫，大卫原本也是一个卑微的牧羊人，当撒母耳他要拣选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一开始看到就是大卫的哥哥因为长得比较强壮这样子，对，那大卫就还在那边跟羊在一起作伴。大卫可能在人的眼里并不是这么的突出，但是上帝高举他成为以色列的王。当然这段经文它不是应许说，哦，穷人啊，你只要信上帝啊，你就一定会脱贫咸鱼翻身啊，人的乞丐你只要信上帝，你就会变成郭台铭这样。这个经文绝对不是应许这样的事情，这些没有保证。但这个经文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位愿意在贫寒中采取穷人，在粪堆中抬举穷人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这位上帝他不但在意你，顾念你，而且他是不断在你生命工作的上帝。就如同我刚所说的，如果这位上帝他只是 care about you， 但是他不能够做任何事情，那其实你没有办法得到任何安慰这样。但是诗篇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神不但关心你，而且他要使万事为你的好处来效力，让你越来越像耶稣，不管是顺境或逆境。所以你正在为未来的方向、未来前途感到恐惧不安吗？你觉得身边人都很强，所以让你很有压力，觉得自己竞争力不如他们吗？请你永远记得，这一些上帝都知道，上帝都在意，而且上帝都会继续不断的动工。即使你会有失落，会有失败，你会有丢履历被拒绝的时候，你会有申请学校被拒绝的时候，但是这一些上帝都会使用，使你得到益处。你面对自己生命的一些罪恶跟软弱，觉得很挫折吗？觉得哦，我祷告了，我也跟辅导说了，我也请别人为我祷告，但是为什么我还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容易发怒？你觉得挫折难过吗？神都了解，神也会使用你的挫折难过，让你继续的体会他的恩典，让你继续不断的成长。圣灵在你里面，他的工作就是必定会让你越来越像耶稣。只是神的时间表不一定像我们的时间表一样，我们需要交托信靠。这里经文又说神提拔贫穷的人，这样使他们和王子同坐。哇，这个意思也不太知道。我本来是一个路人甲的儿子，我只要信上帝，我就会变马英九的儿子吗？我们必须从福音的角度来理解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你有耶稣在你的生命中，你是基督徒，你有耶稣那完美无缺的生命，你有耶稣那完美无缺的义披在你的身上。所以即使我们始终是不义的，是污秽的，是罪恶的，是败坏的，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看你是义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收纳你做他的儿女。 上帝看你为宝为尊，在基督里，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可夸配得的，好像说哦，上帝哦，你有我做你的儿女，真的是你赚到了。不不不，这绝对不是福音，这是异教徒的思想。我们身上没有任何一丝的因素可以让神来拣选我们、爱我们，从来没有。神他不对我们发怒，神他的咒诅能够离开我们，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完全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某个程度来讲，当你在基督里，你信靠耶稣与基督联合的时候，神让你有一个全然不同的地位，好比王子一样，神看你为宝为尊。没有什么比被上帝称为义更来得值得我们开心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身份比起成为神的儿女更值得我们宝贵夸耀了。有耶稣是最美的，有耶稣的人他的身份身为神的儿女是最宝贵的。这个年代啊，我们常会听到所谓的人生胜利组跟人生的失败组。人生胜利组是什么呢？就是家境好，然后啊常常可以出国啊，出国照一堆相，然后 po 上 Facebook， 然后这堆人按赞说哦好棒好棒这样子，对、啊、然后还没有毕业就靠着家人的关系找到很好的工作这样子，这种叫所谓人生胜利组。啊，人生失败组就是说哦，跟别人一样努力，甚至比别人更努力，但是成就没有跟别人一样好这样子，就是因为他有关系我没关系，所以同样投一个履历我就被 reject 这样子，然后也没钱出国啊，什么都没有，对啊，然后可能工作一天朝九晚21，但是薪水23K 这样子，对啊，这个社会就会称这样人叫做卤蛇或是什么人生失败组这样子。这是世界所告诉我们的，世界的人生胜利组跟失败组就是用金钱、成就、名利、地位来衡量。但是我要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算拥有一切，就算你是世人所称羡的人生胜利组，但是如果你有了一切没有耶稣，你就是最大的人生失败组。你如果有了一切，你没有耶稣，你就什么都没有。你若有了一切，但是你没有耶稣，你就仍然在神的愤怒咒诅之下，你就仍然在往地狱狂奔。反之，你可能就算信了上帝敬畏神，你都不一定有很多世界追求的东西。谁说信靠上帝就一定会比较有钱？谁说信靠上帝病就会得医治？这些都没有保证，没有应许。我相信大家身边都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或同学，你可以数一数你身边那些成就特别好的、成绩特别好的，有哪一些是基督徒，有哪一些是非基督徒。我相信大部分从经验上来看应该都是非基督徒。你可以看看世界上诺贝尔奖得主前面几个有哪一些是基督徒，我相信大部分不是基督徒，很多是回教，很多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不是基督徒，犹太人 是不信上帝的犹太教徒。所以我们即使成为基督徒，我们信靠神，但是上帝没有保证把那一些普遍恩典给我们。但是你有耶稣，靠着耶稣你就是最大人生胜利组，靠着耶稣你就比世人都还要富有，靠着耶稣你就可以得到比世界上任何荣华富贵都还可以带给你的满足还要满足千百万倍。如果对你来说你觉得耶稣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不觉得耶稣真的啊在对你有什么意义带给你任何满足，那你真的要慎重考虑你是不是真的信耶稣。你信了耶稣是圣经讲的耶稣吗？你信的耶稣是十字架上那位我们流血的耶稣吗？你信的耶稣是那位保罗所看为至宝的耶稣吗？如果你不觉得耶稣让你富足，你需要跟你的辅导谈一谈，你是不是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现代人常常面对自我形象低落的问题，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我们总觉得自己没有拥有那些别人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感到自卑。我看别人有 iPhone 我没有，我看别人有 iPhone 我只能用小米机，小米机也很好了啦。你知道我用这是什么吗？这是什么 Award 什么韩国 SK 包什么野鸡牌的，我用野鸡牌，别人用 iPhone 所以就感到自卑。我因为别人收了 50K 我只有 25K 感到自卑。但是请记得，你拥有那世界上有钱都买不到的至宝，就是耶稣。你拥有世界上有钱也换不到的宝贵身份，就是神在基督里收纳你做儿女。这应当是你喜乐夸口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5章说，夸口的 要靠着十字架夸口，十字架是你我的荣耀。 Amen。 最后一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经文啊，也让我们想到跟撒母耳记上的哈拿有关。哈拿是撒母耳的老母，当年他生不出小孩，他就被羞辱被轻看。啊，当时的社会，现在的社会生不出小孩，可能大家会觉得哦太好了，生小孩好花钱哦，要生小孩太好了，反正我生不出来，这样长辈也不会为难我。这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悲哀。但是过去那年代不是这样，过去那年代可能因为就是要靠天吃饭啊，就是要种田啊，所以家里需要很多小孩一起种田，这样比较富有这样。所以没有小孩是在当年很羞辱一件事情，女人没有小孩是会被轻看会被笑的这样子。所以哈拿就很愁苦，那哈拿就跟神祷告。对，但是神他顾念哈拿，他垂听他的祷告，使他有了孩子，就是撒母耳。那我们再次的说啊，这段经文不是让不孕的姐妹拿来当作应许，说哦，上帝一定会给我小孩。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应许。上帝在过去的年代，对过去人身上所做的事情，对过去的人、过去的年代所给予的特别祝福，不一定会一定会给我们这样。所以这节经文我们可以明白一些什么呢？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属性。上帝他明白你的需要。对过去的人来说，没有小孩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是会被笑的事情。在这个年代，可能只有25K是会被笑的事情。在这个年代，可能对男生来说，你没有车没有房，好像女生会看不起你，不想要嫁给你。非基督徒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觉得最羞辱的事情是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上帝明白你的痛苦，上帝明白你的需要，而且上帝会用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来满足你的需要。你觉得需要的事情，很多时候不一定是你真正的需要，上帝比你自己还了解你，他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就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意思并不是说保罗可以做一切他想要做的事情，这意思是说神有能力让你在任何的处境都做他要你为他做的事情，并且满足你最大的需要。而事实上所有的一切丰盛都在基督耶稣里了，这是新约圣经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一切的丰盛满足在基督耶稣里了，你不去亲近基督，你要在哪里找满足？世间任何的满足都是暂时的，唯有基督在我给我们的满足是世界所不能给也不能够夺去的。结论，神很伟大，所以他比你任何你觉得伟大的人都还要伟大，所以赞美他。第二，神很在意你，比任何在意你的人都还要在意，所以赞美他。第三，神这么伟大美好，所以去向人传福音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传福音就是我要说服别人信耶稣。哦，不不不，你不可能说服他的。你传福音，你就好像在坟墓里面跟死人传福音一样。因为所有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不可能对福音有反应的。他没有对福音有反应，只有圣灵的工作。但是那不是你的事情，那是圣灵的主权。你的工作是喜乐的向人宣告分享这位神有多好。就像诗篇96篇所说的，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我们认识你到我们见你面到永永远远，你都配得一切荣耀和颂赞。主啊，赐给我们赞美你的心。主，帮助我们更多的聚焦在你的身上，在我们生命中最小的事情都让我们去发现你的恩典，发现你的美善。至于任何的时候，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惬意无论忧愁，我们都仍然按照你所配的来赞美你。奉耶稣名祷告，阿们。